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，第106集。啊，朋友再见。严福瑞想到了一个精绝的比喻，这种情形其实很像吃饭，胃只有拳头那么大，却硬塞下两个拳头那么多的食物，吃撑着了，当然就难受了。腰力这种东西又消化不了，不动还好，一旦蹦蹦跳跳就更加的难受。严福瑞自觉这个比喻好形象，心痒痒的想在司藤面前显摆，但是又不敢，转念一想， 司藤小姐大概收了沈银灯的妖力以来一直都没有舒服过，不见人啊，还是老实本分的好。老话说得好嘞，不是自己的，费力气拿来也不一定有福消受。 当然了，这话还是不敢说出口，换成了小心翼翼的， 那司藤小姐是不是还要再休息两天啊？ 司藤的眉头皱了起来，静养是自己的意思，总觉得寻个僻静之处，心中无挂，万事消歇，身体上的不适就会随之消失，继而就会精力充沛，全力以赴最后一件事。然而现在看来远非如此啊，由沈银灯的妖力引发的不适一直在耗费他的元气。人生病养病是病去如抽丝，司藤反而像是一寸寸被抽了丝，越是休息越是昏昏沉沉，头重脚轻。司藤的目光越过严福瑞的肩膀，停留在远远的一处。严福瑞愣了半晌，也顺着司藤的目光看了过去。那是夜半湖心的雷峰塔，塔身不知道安插了多少灯泡，那叫一个流光溢彩。往昔的盛景是雷峰夕照，现在反而是这夜景更撩人，引来无数三脚架和长枪短炮，此起彼伏的咔嚓咔嚓咔嚓嚓。客栈的墙上贴了一张西子湖旅游图，这两天严福瑞已经翻来覆去研究过好多遍了。雷峰塔就在西照山的雷峰上，哎，对了，那首诗是怎么写的来着？白雪茫茫，残影慌慌，夕阳照水，古扶峰上。严福瑞的理解是，第一句的白就是白鹰的白，第二句的影就是鹰的谐音，所以第一二句点出了人名白鹰。那第三第四句就更加的明显了，夕阳照水，有个夕字，有个照字，明显就是暗指西照山嘛。还有个峰，西照山又称雷峰啊，还有个骨字，如果重新排列顺序，那意思就是白鹰的骨头在西照山雷峰上嘛。严福瑞看着灯火通明的雷峰塔，咽了口唾沫，心里有点紧张道， 司藤小姐，我们最好还是晚上去挖，白天游客也太多了，晚上虽然有人看守到底好一点，挖的时候把停放也叫什么，带两把铁锹也挖得快一些咋。 司藤冷冷看着严福瑞，严福瑞说着说着就结巴了， 铁锹不好吗？那用啥子挖呢？ 秦放这段时间确实在公司，他调这几个月所有的邮件来看，一封封的过，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是真的忙呢，还是为了忙而忙，但就是不想停下来。这样的话，严福瑞电话打过来，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 公司是忙啊。 门禁处传来低的自动开门声，秦放有些意外，都已经晚上十点多了，还有人进公司吗？脚步声从前台的走廊处一路传过来，进前时透过磨砂玻璃，秦放认出了那身形和走路的姿势，是单志刚。 听公司里的人说，单志刚被送进医院之后，也再没有在公司露过面了。关于单志刚的传言私下已经散布开来，被好事者编织成数十种匪夷所思、戳人脊骨的故事。 这么晚了，他怎么会来呢？ 单志刚在秦放办公室门前停下来，伸手敲门。秦放沉默着没有动，又过了一会儿，手机响了，显示屏上单志刚三个字有些刺眼。秦放拿起来，看了看手机屏，又看了看门外佝偻着身子拨打电话的单志刚，还是滑动了接听送到耳边。 喂， 单志刚说。 秦放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公司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这两天进来了，我父母在国外身体不太好，我决定过去陪他们一段时间，顺便看下那头的机会，正好走之前你回来，有些事情跟你交代一下。公司是我们两个人做起来的，虽然现在大家关系不是很好，也没必要撂挑子。我的意思是，反正你在国内，公司事就麻烦你多尽心，我的那份该拿我还是拿，将来你不想跟我合作的话，谈个合适的价钱我也愿意脱手，反过来你想脱手我也能出价。大家都是成年人嘛，理性做事。我知道你因为陈婉不想收我一分钱好处，但是你出过力，你应得的。 秦放打断的。 你放心吧，该我得的我会拿着的。 单志刚有些意外，还以为要说服秦放会费很大力气，毕竟他很多时候意气用事，也不够冷静。秦放跟从前相比似乎有些变化，但具体又说不上来。 还有事吗？ 单志刚从恍惚中回神，他迟疑了一下。 还有，你不在的时候安曼的事我办完了，他家里没什么人，跟亲戚关系也不好，我出钱帮他买了块墓地，和陈婉的隔了200。 秦放的眼前抖得模糊，他低下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努力保持着平静。 我知道了。 秦放的话很少，显然今晚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。单志刚自嘲地笑笑。 还有一件事，你听了应该觉得欣慰，张头给我打电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负责安曼那个案子的警察张头，他跟我说杀害安曼的凶手已经有眉目了，姓周，在西部的什么地方，他带了两个同事正赶过去，应该快到了。 秦放怔了一下。 他说的是周万东。 相比较内地的大医院，囊谦这家小医院的设施设备确实简陋了些。夜深了，病房的电压有些不稳，天花板上的白炽灯一暗一暗的。周万东僵直地躺在床上，医护人员从来没在他面前提过他的情况，但是从他们偶尔流露出的唏嘘怜悯的眼神来看，这辈子自己大概是站不起来了，也许连坐都坐不起来了。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呀？她发誓自己从来就没见过她，她是因为秦放迁怒自己吗？那实在是冤枉得很啊。他只是听命行事，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贾桂枝那个女人呢。门开了，贾桂枝略显矮胖的身形出现在门口。周万东警觉地松开攥紧的拳头，脸上的狰狞表情也瞬间缓和不少，甚至努力地朝他笑了一下。现在形势不如人，得尽量老实，更何况贾桂枝还算是他周万东半个救命恩人呢。真是没想到啊， 他会把自己送到医院，还跑前跑后的花钱救的。贾桂枝关上门，拖了把椅子在病床前坐下，伸手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木塞子的透明玻璃瓶，慢慢地举到眼前，提醒周万东道：“ 哎，看呢？”“ 看？看什么看呢？”贾桂枝的表情这么古怪，周万东的心里有点发毛。这玻璃瓶子里好像也没装什么东西呀。哎，等等，那是一根很细的线吗？贾桂枝把那瓶子的木塞子拔开，食指顺着瓶口伸了下去。周婉东的眼睛渐渐瞪大了，他看见那根细线攀上了贾桂枝的指腹，贾桂枝的手指伸出来时，那细线虚虚地垂着，就像是一条鱼咬了钩一般。再然后，贾桂枝的食指移到被褥上方弹了弹，那根细线掉落在了被面上。但是仔细看，如如的，明明就是在爬，向着周万东的头的方向在爬。周万东的脸色变了，他紧张地咽着口水，喉咙里发出了呵呵的声音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伤的关系，说话总是含混不清，像是在漏风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